锵锵三人行，哎，佳慧，你这个对面的这位女士啊，是女别三日啊，当刮目相看了、 啊。哎，女士啊，在香港不能称呼女士了。 为什么？ 就年纪大嘛，感觉。哎， 那不是 年纪不小，年纪不小。 不是，以前都管这小田叫小姐，对吧？现在不一样了，必须叫女士啊，因为这个、哎，最近我们小田啊，刚完成了一个那叫什么呢？全宇宙我最牛超级无敌2.0的采访 啊，是吗？ 很重要的采访，采访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的这个总统、 嗯、所以就变成女士了，是， 对，那就感觉不一样了嘛。感觉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呦，那家伙很多人这个提起啊，是吧？嗯，哎，这次这个采访咱们可以，你是第几次采访总统？ 那这样子我没数过， 没采访的总统都数不清了。 这家很多小国家的总统还蛮多的嘛。 还是他采访完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总统？ 对啊，也会有啊。 被你采访完都下台，又、嗯、又换一个、哎。 确实，他这个采访引起的后续的动静是非常大的。嗯、你比如说，采访完几天之后，巴黎就发生了恐怖袭击，嗯、然后播出几天之后。土耳其就把苏联把俄罗斯飞机打了下来。 啊、嗯，你要这样说的话，是不是跟这个采访没有关系的？对、嗯，但是这个采访呢，确实就是它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这是真的。因为呢，其实我也很吃惊，就是在采访里面，阿萨德他对很多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啊，他真的就是直言不讳，他就告诉你、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料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我准备了，因为我觉得。不问是不可以的，我一定要问他，但是我真的没有预期他会给我这么坦率的一些回答。 你觉得 虽然说我也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回答一定是真实的还是有什么错误的信息，这个是我不能做的。哎，但是他能够这样子跟我说，然后甚至对国家名字、组织名字、领导人名字他都这样点出来，哎，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态度。 而且我看他写了那个采访手记啊、嗯、我觉得这个叙利亚这方面挺好的，以后要是我们节目组碰见他们挺好。他就包了你的剪辑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就说你采访我们可以，但是我们这个有要求，就是我们来剪，但是剪我们保证呢不剪掉话，我们就说他们给你剪是吧？ 对。 就是，所以你们省事儿了，直接播。 对，因为像拍的话，他当时是三个机位嘛，然后所以说呢，你剪辑要做的最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要把那些镜头都选出来，然后放在一轨上面，最后你把它生成成一个文档，然后就可以播出了。其实他就是做这个事情，然后真的是对那个话呀什么的没有任何的剪辑，唯一有做的一个小动作，我也写了。哎，他就是他那个后脑勺后边好像头发就是不太好看的地方，他会注意把它修饰。有， 我觉得他脑袋那形状后边是个平的、 啊、反正他们就是不会把那个给显示出来，会把那个画面就拉大呀或者怎么样子，就唯一会做这个美化修饰，而且是画面上的美化修饰。 我很好奇他动机啊，因为到这个那么重要权力的人哈、嗯、他选择说某个机会很坦白去表白一些觉得哎其实很关键的 information 的资讯哈，一定有，通常有他的动机的嘛。比方说我们接受谁访问、嗯、然后想趁这么重要的平台对凤凰，然后把这讯息放出去，他当时你觉得你也吓了一跳了嘛，他那么坦白，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动机吗？ 我觉得对，你分析很对，就是他肯定会有自己的动机、嗯、而且他这个动机的选择和时机也是很重要的，他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发布这些信息、嗯、那我有看，其实他把这个很多话说出来以后，哎，对我来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在里面多次点土耳其的名，嗯，这是我自己觉得啊，作为中国的媒体人我感到非常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我有看到之后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些西方媒体啊来转载我们的新闻，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开头的地方我就问他，我一开始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现在你们国家到底怎么样了，形势如何、嗯、他说你看有了俄罗斯的帮助，我们现在各个方面都有取得进展。哎，他们关注的都是这一点。对于我来讲，我不是说不关注这一点，但是呢你要比起来的话，因为我会预期他肯定会说这样的话嘛，他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他首先就不会接受我的采访。就是因为他们有取得这种战场上的进展，所以说呢，哎，他可以做这种宣传口径上的一些推广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形象的提升也好等等的。哎，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那听起来打下那个飞机真的跟你有关，又点名土耳其又俄罗斯，都那个挑拨嘛，你要挑拨。 没有没有， 巴沙尔完了之后没给你加个微信我的什么的， 对， 没，他们里边不用微信 哦，是吧？那咱们看一下他们俩约会的场景啊，这个你瞧， 哎，小田儿哈，哎，你还别说，这个人长得是文质彬彬， 还看看真的很像医生，对。 哎，你看我说他没后脑勺嘛，他属于那个睡平了的头，你看下边。哎，你瞧瞧，小田简直不像记者呀，你这个像是那个什么啊，驻外大使啊。 没有，涛哥，我这样我可以说几个啊。第一呢，就是他有让我注意到，就是每一次入场啊，就是要进什么门，他一定会让女士先进去，不管是我还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他可能就是习惯成自然，这一点我必须要这样说。 对啊，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好像也有人会问我说，哎，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所有的照片都这么和颜悦色的呀？啊，不像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啊。哎，我会觉得什么呢？第一呢，就是首先巴舍尔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就不像在一个极端情况下的一个领导人，所以说我在跟他我跟他见了两次面之后呢，我有问他总统办公室的人，我说你们的总统啊，是不是对现在叙利亚正在发生的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是不是所有的决定都会通过他？他们听了我的这个回答以后啊，他们的感我感觉是很 defensive， 他们马上就说，你要之所以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就是受了个别西方媒体的误导。哎，我当时很吃惊，因为我当时问这个问题完全不是因为我受了什么媒体的影响，而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一个在这样状况下的一个领导人待了五年了，但是他春风满面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然后看到你真的就是每天都是笑嘻嘻的，然后握手都是很轻快的动作，哎，先请先请，喝茶还是喝咖啡，就是这种。哎， 主要是因为碰见你了吧？ 不是不是，他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他的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我就说，我说我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觉得他太平静了，太轻松了，太乐观了。是为什么呢？他们就说，他给我的回答是，他说不知道他的这方面的基因是不是来自他的父亲，但是他就是这么的平静和勇敢。 哎呦， 但是就是这样说， 要照我看他们那个照片啊，何止是和颜悦色呀，简直是含情脉脉、啊、 没有没有，涛哥， 你可以看看，你看看，你看下边，你看下边，看看。 不是，我还要再接着说啊，为什么会有 这 样的这 啊？嗯，什么情况？ 对，我们应该在 什么眼神啊？这是 应该在照片两个眼睛中间用笔加个电。 不是，我还要再补充一句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好像这些照片出来都是这样的一些效果？其实还有一个，我后来在想，还有一个原因，第一就是采访中间其实是没有拍照的，都是在之前和之后。那么既然主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状况，那我也没有必要太凝重啊，你太凝重有点作秀，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呢，所有的照片也都是他们拍的， 对， 当时照相机就没有停，但是最后给我的就这么四五张。 明白，明白，你们是清白的啊，搞清楚了，清白的。但是咱们还是赶点正经事儿吧啊，这个，哎， 我还是想探究他们。 你觉得还是不太清白是吗？ 没有了，因为我经常对这个新闻工作的背景很感兴趣嘛，对，当然，因为啊，除了他本身很亲和没有价值以外，一定是你的本领了。因为有些我们也经常接受采访哈，有些人就是这样，能够把你那个，英文啊，其实翻译为中文有点难听的，叫罐头刀啊，会可以把你开出来哈。中文的罐头刀不太好听嘛哈，那个他会把你让对方把心里话都这样讲出来哈。那你觉得只有应该你被你访问过的各国的领袖都有这种能够被你引出话来嘛？因为我以前跟你做节目也看过你访问其他领袖的照片，也都是好像眼睛通电的样子。 哦，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这现在人家小田这是，他才真的是本来能靠脸啊，偏偏要靠才华。本来能靠才华，偏偏要靠叙利亚。 天哪，你这是为了什么呀？你今天这节目做的 不是啊？我说你这做的很，哎，你比我强多了。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采访过的最高的就是一个省部级的领导，而且你知道我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您觉得我还可以问您点什么？真的，我不骗你， 最招人喜欢的记者。 我不知道什么感。 但是涛哥，你知道，我可以分享点别的经历嘛？我最近出差比较多，我就在去叙利亚之前一个星期，我去的英国，当时是一个急活，因为也是我们有这个领导人的国事访问啊，提前两天就跟我说，小田，你赶紧去英国啊，去做纪录片，我们要做那个黄牌大放送。然后呢，就要去约那边的采访，同时我还要做风云对话。我只有两天时间，我约了好多的那些还挺好的，就是级别还比较高的一些这种嘉宾，然后呢还约了很多的 场所都要去到现场，那么去做这些采访，包括比如说啊，就是白金汉宫前面的那个 mall 啊，那个 mall 那条大道， 嗯， 啊，白金汉宫大道，然后呢，当时呢有很多华人在那里等那个英国的皇家马车这样路过，对不对？在欢迎习大大，然后还有一个场所呢，就是我约到的是帝国理工大学，上午呢就是啊习大大他们去了这个一个某两个实验室去接见那里的一些在那里研究的中国的学者，然后呢我们下午就去了，就说哎你们当时演示了什么再放给我们看什么的，对吧？在英国5天时间里面啊，你知道吗，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听到最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枪枪枪枪，小田儿小田儿，就完全是涛哥的那个语调，哎， 会说话会说话， 哎，真的 怪不得阿萨德都喜欢你，真是这玩意儿这话不 一样。唯一啊，到最后我跟那个布朗做了采访啊，我当时特别紧张，我说布朗会不会也说枪枪枪枪？ 你瞧瞧，你瞧瞧这小天，我跟你说啊，将来这个发达了啊，不要忘了你是从枪枪三人行里走出来的。 不是涛哥，你是已经发达了。 不是我， 他说 你， 我看你早就发达了， 这前程远大了，很快了。你看这个有些主持人就是通过这个上位的啊，这个跟国际上 通过什么上位？ 通过这个采访很多国际 政要， 政要政要人物啊，然后呢，慢慢的他搭建起来他的朋友圈，动不动就是说克林顿昨天跟我打电话啊，当然有时候这个主持人有时候最后结果也是进去了。咱们接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一般咱们第一怕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第二怕进入正题， 第二怕是批判与自我批判， 不是批判也是批判别人， 第三怕就是灵魂的救赎。 不是就说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多么传奇的一个名字，结果小田去那儿进行了采访，对吧？我觉得哎，首先我想我你刚才讲这个巴沙尔啊，我觉得当然人也不可能人不可貌相，但是你觉得这像个屠夫吗？ 谁？ 巴沙尔阿萨德，因为关于他西方的那个说的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游行的时候杀平民呐，啊，甚至是使用化学武器啊，但是你看看这个人表面上就文质彬彬，可是你不要忘了他是个英国的眼科医生， 对， 他很这种都受很高的教育啊，他们算是你说他算民主吗？可他也是世袭啊，是他老爹把位子传给了老二，他还是老二，传给了他，而且他太太我还打听了，他太太呢虽然是叙利亚人，但是是从小在英国出生长大的， 他太太在 JP Morgan 工作过，就他们俩本来一个医生一个是金融人士，两个专业人士最后到了这样的位置， 对啊，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说呢，像是一个特别狠的像普京那样的人吗？ 不像， 看不出来， 我觉得 是吧？ 在气场啊，还有他的这个说话方式啊什么的这方面完全不像。就是我觉得我采访到的，就是有接触的领导人的话，大致分啊，其实是真的就是两类。一类呢，我会说啊，找一个代表就是布朗那种，哎呀，一说话你声音好听得不得了。然后呢，你问他问题完全你不用担心节目效果，你问他任何一个多么平常或者是多烂的问题没关系，他的那种演说一定是非常的精彩，那完全是舌灿莲花呀，就是那种。 感觉英国政坛也出影帝， 是吧？哎，对对对，没错，就是那种感觉。要么呢，就是一些好像就比较小的国家，然后呢，就是西方眼中的一些独裁国家，但是呢，那些出来全是铁腕人物。哎，但他们说话的话真的具有那种气势 power， 对，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不怒自威，就是那种感觉，哪怕看着您的眼睛像 鹰一样。这巴沙尔是不是像个眼科医像个牙科医生还是眼科？还是眼科， 他就是两种都不是，他真的就是很像一个这学者书生气的那种感觉， 斯文的。可是我看过他的电视新闻里面有些演讲片段也蛮硬朗的，当然跟我们刚看到的照片跟你的含情脉脉完全不太一样哈，所以他能够说是两面吗？因为他坦白讲他不那么硬朗，还有可能不做那么残酷的事情啊，他没办法坐在那个位置嘛，啊，他早就 我是通过这个采访啊，我是就是看出来，就是说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好复杂，这种没说不清楚的。你比如说哎，你知道他最近还接受了一个俄罗斯的电视台的采访，我发现这中俄都是一个路子，都叫知性美女，是吧？那也是个31岁的一个，那就哎就问他，就说你跟反政府武装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你是有没有杀平民？你看他说哎，当年这个反政府的这个游行 有恐怖分子在人群里，就跟当年说泰国一样，既冲着军队开枪，也冲着平民开枪，也就说这事儿你怎么说得清楚？我该镇压谁呢？ 嗯， 包括就说， 但是现在他是完全压根不承认自己有使用化学武器的，他说那个化学武器是反对派用的呀。现在这个事情就，而且呢，国际组织是没有定论这问题， 而且我注意到 最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我注意到你有一个问题，就他这个回答挺有意思，他好像啊，他特别刻意的要区分，就是说。我不是说叙利亚没有反对派， 嗯， 但是呢，拿着枪的反对派， 嗯， 和没拿枪的反对派， 嗯， 你应该分开是两个概念。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反对派在叙利亚也很有意思，在美国人的眼中就是极端反对派和温和反对派。温和反对派呢，也就是美国现在他们支持的反对派，也就是之前俄罗斯就是顺机啊顺带着在炸 IS 的时候会炸的那些反对派。当然也有说这个土耳其过后，那么就成了主要的目标了。这些所谓的温和反对派，被美国支持的温和反对派，但是呢，在叙利亚政府的眼中，反对派是分两种，非法反对派和合法反对派。他们还有合法反对派，就是被政府登记在册的啊，还可以投票的这些反对派。反对派他们时不时的会站出来批评政府，但是呢，在关键时刻，他们也不是那种闹事儿的人。 就是从中国的概念，就是我说以前啊，明初的概念就是忠诚的反对党。以前台湾一开始就说，我希望你当反对党可以，你当忠诚的反对党。你刚说那个反对派，温和的反对派，就是美国支持的温和的反对派，可能是倒过来，你支持美国，他就承认你是温和的反对派，然后他才支持你。 这事儿咱毛主席早就说清楚了，对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 统一战线啊。 我觉得就是我在回来以后，我认为有这个必要，就是采访了巴沙尔阿萨德以后啊，马上要去真的去采访，就是不同意他的那些人，要我要听另外一方的声音。因为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把这种分析判断的空间就留给观众啊，真的。但是呢，我会尽量的去搜集更多的声音。所以说我从叙利亚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我就采访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现在是学者，但是呢是前政要，他前政要的身份呢是美国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就是美国 国安会 的主任。 嗯， 然后我就问他一个什么问题，我就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就是说美国和现在中东那一片地区的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他们的这个历史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呢，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不管是基地组织还是现在的 IS 什么的，他们的起源是什么呢？就是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对当时的这些圣战者啊，穆哈吉丁他们叫的啊，然后对他们的支持，是不是由他们这当时的这种残渣余孽也好什么呀，你怎么样去叫他们的名字，慢慢发展起来的？我说这个美国是承认的吗？那么作为啊这个国安的前主任，他说是有这回事，而且当时确实给了他们很多的武器，但是当时给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反抗苏联，而且呢在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希望把武器收回来，但是他们不给我们了。然后所有的这些人也是经过美国的专业训练的，这些人四处流散在中东那一块地方啊，后来就转战到了这个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十年内战呐，也是有好多这些恐怖分子圣战者他们就叫。所以说呢，他这一点是承认啊。那么第二个我又问他，我说那伊拉克战争呢？因为要说现在的这个 IS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成员，现在就是说 IS 尤其是在伊拉克部分的，其实就是当时萨达姆他这个政府里面的很多的人，萨达姆倒台了以后，这些人他们就被后来的这个被美国扶持起来的政府完全排斥。那他们去哪里呢？啊，那就另立门户啊，就成了在伊拉克的叫 ISIL， 一开始的就在伊拉克的 IS 就有了，然后在叙利亚一乱又马上又到了叙利亚。 那我打断你一下啊，这个ISIS 和这个叙利亚的反对巴沙尔的这个反政府武装，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也是打，他们也打。 哦， 啊， 那他们想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有人说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啊，是因为有 IS 存在啊，巴沙尔才可以延续到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在北约的支持下跟他作战，那巴沙尔他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这个抵抗力的。但是呢，在他们打赢了之后，把这些土地拿来了之后，在后面全给那些 IS 给收过去了，就成了 IS 的领地了。IS 也是反对这些反对派的，所谓的温和反对派的，所以他们又继续打。也就是说，那些反对派他们就白忙活一通嘛。 嗯， 对啊，所以又是敌人的敌人嘛，就是朋友， 对， 这样打成一团。对，对啊，你刚说的就是。历史上一再证明嘛，美国支持谁，基本上谁就 谁就垮了嘛。然后后来还是美国，就算不垮的话，就美国总是制造自己对付不了的敌人。英国那个前首相前一阵子就那个 confess 忏悔了嘛，就说对吧，就说哎，对啊，当时是因为对付了那个侯赛因啊，然后就弄出了那个 ISIS 这样。对，其实所以有人说报应。 对，所以对伊拉克这个事情，美国现在他们也是承认说伊拉克这个战争，很多主流的声音基本上都承认是一个错误。然后我又问他第三个问题，我就说美国那个时候的撤军，当时要什么重返亚太啊，战略重心要转移啊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撤军是不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给那些恐怖分子就制造了这样的空间嘛，让他们可以去生长啊。 嗯， 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广告之后再跟我们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谈谈巴拿马。 那然后呢，他就讲，就是第三个问题啊，对那个问题他就很明确的就告诉我说，不，跟美国的撤军没有关系。他说你要知道，那一块地方啊是打了上千年的仗的。 嗯，哎呦，真是得到的情报很宝贵。但是我还是感兴趣你在那儿得到的观感，小田给我们拍回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哎呦，这是哪儿啊？ 这是在维玛亚清真寺。就维玛亚清真寺，就是它2000多年历史，涛哥肯定知道的。 嗯， 都不用讲。 小田摄影还是有设计的， 哦、 是吧？ 手机拍的呀。 哎呦，太阳放在哪儿，对吧？很有讲究，你瞧瞧，真是。哎，再看下一张。 哦，这哈、啊、就是在维玛清真寺的里面，但是你看那个就是里边透着绿光的那样一个建筑，你知道那里边是什么吗？ 那你女的进去要戴什么头巾？ 就穿黑色的那种袍子。 要遮住脸吗？ 不用，不用，不用 啊。 你知道那个就里边透着绿光的那个小建筑里边是什么吗？ 什么？ 是施洗者圣约翰的墓。 哇！ 基督教里边的施洗者圣约翰呢，他为耶稣施洗的，他的墓在一个清真寺里面。 哎。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体现的其实就是一种包容啊，一种文明的一种延续和一种宗教之间的包容是很宝贵的。 对，两种情况都有，也有给就是烧杀强掠了，就烧了。 当然， 但是也有一些他就 是 留着。 对，你看到那个，反正当时给我的感触就是这种，哎，我很吃惊。 嗯，对，是个发现。哎，你看，这是什么？ 啊，这就是他那个清真寺里面了。 再看下边。 啊，这是在外面那个啊，围起来。 哦，你看，你顺带还促进一下叙利亚旅游业。再看看看下边。 啊，这就是在大街上。我们 这就是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给咱们小田的待遇， 啊、 对吧？ 啊，对，他有车，然后 在街上拍。你看这个警卫、保镖，远处的警察，对吧？也不知道是为了保护你们，还是为了看着你们。 对，我们也不知道，没问，没问。哎，这是在酒店房间拍的。 嗯，当时你手里拿着杯酒吧？嗯、 没有没有，大早上拍的。 大早上拍的。哎，这一趟你到了这么一个城市，你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哎呀，涛哥，你知道吗？我觉得在我的心中啊，这一次我的大马士革之行啊，这个城市文明它的这种啊、宗教文化抢了巴沙尔的头条。我在那儿，我每一分钟都是激动的，但是真的不是为了采访。 哦，是个古迹的感觉。 哎呀，对，真的，哎呦，就是那种震撼的。你知道这个大马士革，我不是为了促进它的旅游啊，他们旅游局没有给我任何好处。但是大马士革是现今的、现存的全世界连续的有人类居住的最大的啊、最久远的首都城市，啊，排名可能也就第二吧。第一是什么？阿勒颇。也在叙利亚，但是阿勒颇现在已经被炸得不成样子了，啊， 那你在当地的感觉的气氛怎么样？我以前好久以前啊，就是去 你去过？ 不，我当记者嘛，去过，当时还没开放的缅甸什么，好久以前了。你去那些地方，你就完全感觉用文学来形容啊，什么连空气都很重的，每个人脸的表情，你看绷紧起来。因为他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嘛，哈， 嗯， 啊，我在想中东那一块现在是不是也是这种气氛？ 哦，但你说连空气都很重，至少在那里，我如果说要感觉到空气重，不是因为那种气氛，更多的是因为那种历史沉重感呐、啊。就像我早上去拍那个照，我看到那个城市，我就知道这样的城市它的积淀一定是不止几百年的。 但是你没感觉到一种这个战火呀，这种不安全呐、啊，这种感觉、 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路上，在进城的路上，一路上很可怕，因为一盏灯都没有。然后呢，后来我在离开的时候，我才发现旁边所有的楼都是空的，而且那个楼是被炸过的呢，还是没建好的呢？这不知道。然后呢，所有的那些广告牌都像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 荒废。 但是一旦你进去了以后，哎，就感觉是完全是太平盛世一样的。哎，虽然说不繁荣不繁华，但是完全是很正常的。 哎，你跟阿萨德说说，招待咱们俩玩玩， 你敢去吗？ 玩一趟。 我走当天，那我的酒店旁边又被炸了。